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岳老师。张老师，中午好。 主持人你好。 张老师，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好嘞。那么首先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京津冀，咱们这个地方吧，受这个台风安比的影响，带来的这种强降雨。那么对北京来讲，因为这次预报还是非常准确的。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安比呢如期而至，这个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也如期而至。那么截止到今天12:50，我看是北京这个中西部地区的一个降水量不太大了，在5到20毫米。中东部地区呢，包括这个东城这部分地区，这个雨这非常大的，达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的量级。现在看就是，顺义、平谷、这个通州这些局部地区有19站，都在100毫米以上。最大的这个降水量是在通州这个101农场，这个地方达到了146.1毫米。那么这个降雨看来东部地区还得持续着，像我说在这直播间这个地方还是阴的天，这个还有点这种稀拉的这小阵雨，看来这个地方雨就不大了。但是呢今天下午就是中东部地区这个雨还会比较的明显，局部地区甚至还会有这暴雨，他们还会有这种带局部地区还会有这种大暴雨这种情况，100多毫米。那么这种情况看来就是17点之后啊，这个降雨就逐步去结束了。那么台风这个安比，它现在这个中心位如这个天津，东边那个东北边那个有一个曹妃甸，这个地方，它现在就看到正在继续的向北，这个偏东这个方向移动。未来看来它要落后在内蒙古的东北侧，在这一带了。那么它未来它减弱，从一个温带气旋，那么它的强度就减弱了。它不管是减弱还是怎么着，但是它带来的一些局地强降水也会很大的。那么今天下午的一直到持续到明天上午，那么这段时间，你像这个，河北的东北部，还有辽宁的西部、吉林局部地区，还有内蒙古的东南部，像这些地方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这样的量级，甚至这个局地的风也会非常大。所以是今天下午到明天在这段时间，那么大家在上述地区这些地方，你包括的辽宁这个葫芦岛这个地方的避暑也非常好，是吧？那么这个雨会比较大，那么大家要 要注意加强一些防范。那么说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其实呢我还是想再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啊。这个它这个强降水啊，往往有时候啊，咱们预报啊，有时候估计这个，尤其是最大这个降水，尤其是往往估计不到。你比如说是1972年的7月27号这个台风北上，它进入天津以后啊，后来又转了进一步的影响到北京。那么在北京的怀柔、延庆的黑陀山、密云、云蒙山这一带，这个迎风坡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特大暴雨这么个暴雨带。在怀柔的枣树林这个地方，24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479.2毫米。那么咱们这次这个降水看来在永乐店不是101农场才146多毫米。所以说这个当天这个降水可以发生多处发生的泥石流和房屋倒塌以及这个人员的伤亡。这种后果是灾难性的。所以像这种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些地区呢，虽然它有些地区看着它是这个台风安比或者是它这个温带气旋的影响的范围，有些地方不是那么大，大家可能有这种侥幸心理，大家一定不要按照侥幸心理，是吧？一定要加强注意关注邻近的这种预报和预警，防止这种天气带来的一些灾害，带来一些人身伤害，这么一种情况。 好的。 那么这个咱们国家另外呢，在西南部地区哈，你的广西的西南部还有海南岛北部这一带的，今天到明天都会有中的大雨，局部地区暴雨甚至大暴雨这种情况。所以大家今天到南方地区，看来这个主要是这些地方降雨要强一些，大家注意防范也行了。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老师给我们的介绍，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 渺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11，环球旅行家在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我们的片花里边还是那一句啊，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但是今天这个天气，恐怕很多人都有请假的这种想法。 哎，你别说，路上车挺多的，大家上班的这个积极性非常高。 啊，是吧？ 真的，你看看咱们办公室座无虚席的。 是，这个积极性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想出来看雨嘛啊，还有更多的朋友，如果是我觉得雨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我们有些单位也会实行一些错峰的上下班的这样办法， 比如说早下班啊， 对，因为避开高峰可能更好一些。我们刚才听到啊，这个天气预报说了，下午的5点以后可能雨会逐渐的减小，在这之前呢，有一些地方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是行驶这个驾车的朋友。好，今天环球趣闻录呢，咱们就远离这个下雨的地方哈，咱们来在世界各地找一找那些有意思的旅行当中的趣闻。首先我们会关注一组来自日本的趣闻。第一眼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的一座大花园啊， 花儿。 对，这个花园里面的这个花儿比较有特点，什么样的花呢？日本福岛县的平田村村民，他们在一个绣球花园里种植了372种绣球花，这个品种之多啊，据说是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是372种，而不是372株。如果只是300多株的话，可能数量并不是很、 普普通通一个花园几百株， 对 吧？ 对对。 但是刚才说的这个 种类， 这个花叫什么来着？ 绣球花 啊！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这个唐僧那个《西游记》里面抛绣球的时候，他接着，那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抛绣球。这个绣球花在日本的这个地方呢，还挺受欢迎的。这一座世界绣球花园面积达到50,000平方米。这一家人就没法比了哈，种植大约20,000株绣球花，涵盖了800多个品种。受到花期因素的影响啊，这个平田村呢选择了400个品种来冲击这一次的绣球花品种最多的花园这么一个世界纪录。 就是其实人家有800多个品种，但是这次记录到世界纪录当中的是同一个花期，就是相邻花期，同时能够盛放的400多个品种， 要不然你没法给人证明嘛，是吧？ 对对对， 全部开花在什么时间段内，齐齐的开放，那所以就要选择临近花期。 那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人员在园艺专家的指导下，用一本植物百科全书作为参考，因为毕竟记录人员也不是专业的这个养花人嘛， 还得对照哈。 对，用时5个多小时，在花园内逐一去认证绣球花的品种。依据认证要求，只有盛开的鲜花才符合条件。认证人员和专家最终在花园里找到了372个符合要求的品种， 挺厉害的了。刚才他们本地的村民呢，选择了400个品种来冲击嘛，然后找到了372个。算是大部分都符合了。这个村长他就说了，这项世界纪录其实是源自于一项善举啊，一个村民呢出于好心，没有经过允许，就在政府的土地上栽种了一株绣球花。那么这个村长说啊，他说可以选择拔除这株绣球花，但是 更希望能够留下它。你看村长他是代表这个政府的啊， 对， 带动了全村来培育这种绣球花。不过呢，他不希望你们只在这种一个品种， 嗯， 于是就有了很多很多的同类。 村长也说了，说他当时发现绣球花有大概800个品种， 嗯， 于是就说那咱们试试呗，把它们全都带到这儿来，甚至给花园取名叫世界绣球花园，以确保它们没有办法反悔。 嗯， 那现在呢，看来确实是也冲击成功了这个绣球花品种最多的花园这个世界纪录。他也希望呢，可以继续来栽种更多品种的绣球花，来刷新自己这个村庄破下的世界纪录。 嗯，372种绣球花，到底绣球花372种长得多不一样？我觉得大家可以花很长时间来看一看。 我觉得肯定差别不太大，因为你想，他认证人员花了5个多小时， 嗯， 逐一的按照百科全书作为参考去对照。 嗯，为什么不太大呢？嗯，就是你们家做的绣球跟他们家做的绣球，反正都是绣球嘛，对不对？ 都是抛的嘛， 不太这个明显的区别吧。 嗯， 但是呢，这个绣球从哪里来？它其实有可能就是灵感来源于绣球花， 哎， 对吧？ 有可能，对， 最早可能就是看到这个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刚才说的是花园里的绣球花，接下来咱们看稻田里的阿童木 啊。 嗯，这件事情还是在日本。你一听阿童木，这是他们故乡嘛，是吧？ 对对对， 日本 青森县田舍馆村的稻田里，今年种出了铁臂阿童木和奥黛丽赫本。 嗯， 这个穿越有点大哈，年代也不是同一个时代。 关键是怎么种出来哈？ 对， 你都知道这是，要不然是动漫的著名的人物，要不然是著名的演员，稻草人。 对啊，农田里不都会有稻草人扎、啊？ 稻草人是干嘛使的呢？ 驱赶那些鸟。 嗯， 对， 嗯，也是吓小孩子用的。嗯、稻草人那个做的特别逼真的，特别害怕， 对对对， 看着特恐怖。那这也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田舍馆村，它一年一度的稻田艺术节的作品。当地农民事先设计好要表现的题材，然后在稻田里种植不同的品种，叶子颜色不同的水稻，然后画出一个图形。 哦，它是那样， 你懂了吧？ 俯瞰，然后再能呈现出。 你想起来什么了？ 想起 农田怪圈， 啊 啊，就是这样的图案。 对，哎， 这个往年的作品啊，他们曾经弄过什么呢？我们来浏览一下，包括有日本武士啊，机器猫，还有蒙娜丽莎，还有拿破仑。今年一幅画作就是刚才提到的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先生笔下的铁臂阿童木，另外一幅就是罗马假日里的主演奥黛丽赫本和格雷高利拜克啊，他在大理石雕刻那个真理之口的那个温馨一幕，把手伸进去然后要咬人那个啊。 稻田画呢，目前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会持续到8月中旬，因为随着这个植入的这个生长的高度， 嗯， 一些颜色的变化，可能就观赏起来到8月之后就没有那么的好了。 嗯， 那当然错过最佳观赏期呢，也不意味着说无景可赏。从去年游客们晒的图片来看，随着时间推移，水稻逐渐成熟，稻田画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就是他们换衣服了。 对，会肤色可能也变了，像度过假以后的肤色。 但是有的地方如果长得不是特别均匀的话，你会发现脸上长斑了。 但是不要拖太晚，10月8号是这个田舍馆村的水稻的收割期。 嗯， 收割了你就看不着了。 哎，这是日本的一个创举啊，青森县，好像经常在一些小说电影里面听到这个名字。 对， 青森县 应该是一个不大的村庄。 嗯，这个地方有一稻田可以看景啊。 田舍馆村， 我知道现在其实很多的地方啊，就包括咱们中国的很多的农田，如果有这样的条件的话，他们也会做一些景观，做一些造型出来。 这是不是就是算街头艺术？ 对， 田间艺术， 田头艺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日本的趣闻，说到这个植物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情呢，大家如果不太适应的话，捏着鼻子听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重口味， 哎， 在听这个之前，我们需要先通过30秒广告缓一缓。 好， 好吧，一会儿 准备一下啊， 就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嗯，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的环球趣闻录，我们刚才说了这条相对重口味一些，各位做好准备了吗？ 嗯，捏着鼻子听，觉得有味道。 我就怕吧，隔着这个收音机，大家依然可以想象到这个味道。 来看看我们说的这种植物啊，大家知道全球最大的花是什么花吗？被称为全球最大花，开花的时候以腐臭闻名的这种植物叫做巨花魔芋， 是不是所谓什么霸王花之类的？ 霸王花好像是就是一个通俗的那种叫法啊，但是这个巨花魔芋 是它的专属名称， 比较专业的一个名词了啊。最近呢，在加拿大温哥华温室花园里面就开了。啊，这个开了以后，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它有气味？刚才你听到了，以腐臭闻名啊。很多市民呢叫闻臭而至啊，为了看一下这个花，而且亲自来闻一闻，到底有多臭啊，不惜在烈日底下排队两个半小时要进去闻。 因为这种花吧，热带的这种花开都特别艳丽，特别好看，但就是吧，味道，哎呀。花魔芋因为在绽放时释放出的，听好了啊，是一种类似腐烂的肉、丢弃的尿布以及加热的垃圾的味道，所以被称作是腐尸花。那位于温哥华女皇公园温室花园的一株昵称叫 Uncle Faster 的巨花魔芋，经过一夜的时间就完全盛开了， 就是腐臭叔腐烂叔叔是吧？是意思。 花园表示说，这朵巨花魔芋散发的恶臭味特别强烈，有明显的死老鼠和臭袜子的味道。 我已经说不下去了，我觉得 说出这些形容词的人也是很厉害。你这些味道都闻过吗？我都臭袜子我还能想象，丢弃的尿布我能想象。 死老鼠这个事情你不能说你从来没有闻到过吧？这个确确实实在有些地方还是存在，但是过去啊，在某一些不太卫生的地方，真的会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封闭的，就是比较老旧的那种楼道里，很有可能你会闻到这个味道，因为你灭鼠工作做得不太好，对吧？ Okay. 有可能就会有嘛。 好的。 这个，哎呀，这是说不下去啊！我们来看这个官方发言人啊，温哥华公园局的发言人，他就说了，一般的巨花魔芋呢，需要生长7年到10年才能开一次花，所以那么多人排队，为什么？对吧？是因为他看不到， 错过这就要10年 啊，长大了才能看，是吧？但是温哥华市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腐臭叔叔的魔芋啊，它高71英寸，才6年就已经开花了。就是没上小学呢。他说了，巨花魔芋的气味通常会持续24小时至48小时，而且在完全绽放的时候，味道是最明显的，最浓烈。 这个温室 特别窜。 温室花园开放了温室，供市民去观赏这株难得盛开的 Uncle Faster， 成百上千的市民就慕位而来。花园门口的排队长龙一直是延伸到台阶上面，一早来的游客在室外需要等待1个多小时才可以入内，而中午赶到的呢就需要在烈日下排队等待2个半小时。因为观赏人士过多，温室空间有限，每个人只能在花前停留大概2分钟去近距离拍照。 我估计你说2分钟的时候，你2分钟都忍不了是吧？ 2秒，快快快，摆好造型。 人家确确实实就是要来闻的啊。 明白。 我在想象这个队伍当中人都是什么姿势。 我觉得闻这个事情吧，你可能不需要凑近才会闻得到。 越近越不是越浓嘛？ 越纯正。 你看，你看过那种镜头吗？有些男生哈。是吧？闻一闻看有没有味儿，看要不要换，是吧？ 要不要洗？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都站那儿了还不洗？ 在某些男生宿舍里是不是有这样事情发生啊？ 我 们刚才说的这个，你想象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姿势来闻？是捂着鼻子，还是戴着口罩？ 还是开心的？ 或者我在想，他们可能出门之前都要跟家人说好，不许喷香水啊，不许喷香水。今天我们要去闻这个了，喷香水影响我闻到这个气味。 哎，好吧，其实7月15号这种独特而充满异国情调的热带植物巨花魔芋就在卑诗省的第一次绽放了。绿色文化俱乐部的会长呢介绍说呢，这个巨花魔芋的原生地是印尼苏门答腊的热带雨林， 原来不在他们那儿。 对，巨花魔芋可以生长到2米到3米，甚至更高。是地球上最大的花，哇塞，2-3米的花。那巨花魔芋的雌花和雄花呢，是生长在同一个花序上的。雌花先开放2天之后，雄花才会开放。它们不在同一时间一起开花的原因，是为了防止自受花粉。它们还不愿意近亲。这个植物在开花的时候释放的恶臭味，能够吸引屎壳郎、苍蝇这样以及其他吃腐肉为生的昆虫为它们授粉。那一般的野生巨花魔芋或者会因为营养不够10多年才开一次花， 而现在因为人工栽培的数量越来越多了，所以就更容易开花，于是就有了这个 Uncle Fester 六年就开花了。 这是人类的杰作啊， 对对对， 让它越来越多的开。温哥华的温室花园负责人就说，这个菊花魔芋呢大概有40年的寿命，你听听啊，这么臭它还能活40年呢。一生开大约3次花。像他们这个菊花魔芋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腐烂叔叔，仅仅6岁就开花的情况实属罕见，所以很多人要来嘛，谁也不能预测下一次它什么时候开。他说了，这个菊花魔芋在开盛开之后24小时之内发出的强烈的恶臭味，将从第36个小时开始逐渐的就慢慢的消失，慢慢的塌陷。再次开花的时候呢，菊花魔芋会生长的更大一些，味道更浓 啊。 这个广告做得好啊， 这个厉害了， 重口味的朋友可以去温哥华旅行的时候看一下。 酒香不怕巷子深，花臭不怕 不怕地方远，不对对对，都有可能。 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哈，结束上半段的节目，在广告和资讯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稍后的环球旅行家。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在这场戏里发来了分怎样的雨中，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在一间甜蜜的疯狂的动员取得经典，我们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放在雨 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 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它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在环球趣闻录，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特别不好意思，刚才给大家这个午饭后添了点气味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就是属于活久见系列，人生这一辈子能够见到一次还是挺难得的一件事儿。 嗯，你们说的不是彗星啊，说的是魔芋。 对， 也不是您吃那魔芋，它真的不能吃吧？这 花魔芋不可以吃， 这太味道太大啊。 都谁吃？屎壳郎和蝇苍蝇吃。 嗯。做臭豆腐都没人要。来吧，我们离开这个有味道的地方，来看一看萌萌的这样一个机器猫王国。 嗯，机器猫好像这个元素应该也是跟日本相关的，但是呢，这样一个机器猫王国 居然没有在日本。 对，诞生在印尼的一个夫妇家。 是， 他们把家庭打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机器猫的世界。 我小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哆啦 A 梦的， 只知道机器猫， 没有这个名字。对， 哦， 而且其实当中很多人物的名字跟后来你们看到的人物的名字是不同的。 那静香还是静香吗？ 小静、静香，这个好像区别不大。 Uh-huh. 但是大熊是完全指的不同的人。 哦、oh, 啊，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然后 这个机器猫，包括叮当、小叮当， 嗯， 这个名字跟后来真的是差异很大。 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叫小叮当。 小叮当， 对， 比你再小的那就肯定知道哆啦 A 梦。是吧？ 对对对对对， 完全音译了嘛？ 对对对。 那这个哆啦 A 梦呢？我们知道全球粉丝无数啊，印尼也不例外。印尼有这么一个女子叫做雷吉娜·卡沃尔和她的丈夫，他们俩堪称是机器猫的狂热粉丝。两个人呢，其实已经很大年纪了啊，他们已经有两个女儿。 为什么有两个女儿就是很大年纪了呀？ 老母亲嘛。 也是无力反驳。 但是这个童心未泯啊，他们对机器猫热情不减。 所以呢，他们就致力于把自己的家打造成一个机器猫的王国。 怎么打造的？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有同样的这个热粉可以学习一下。 嗯， 他们家的房子被漆成了蓝白两色，门牌上的机器猫形象提示着来访者主人是一个机器猫迷。 嗯， 走进家里呢，更是仿佛来到了这个世界。从门上贴的贴纸到窗帘、墙纸、沙发靠垫、钟表、 闹钟、 地砖、桌布、门帘，甚至锅盖上，随处都可以见到机器猫的形象。 嗯， 连书桌上都摆满了机器猫周边。 嗯，不仅是这样啊，我们刚听到的是室内装饰，是吧？ 嗯， 这个他们的轿车里、汽车里、 车内的车饰、 方向盘的这个盘套，车里边的地垫、各种挂饰，全都是机器猫的元素啊。而且呢，这个雷吉娜还开通了一个社交账号，跟同好们啊，跟他的这些粉丝们分享他的这样一个杰作和机器猫的相关收藏品。目前据说他光那个社交账号已经有超过了40,000粉丝了。 可见像这种狂热爱好者，他们这个粉丝的群体还是很庞大的。 收藏某一些自己喜欢的卡通形象的元素的东西，一些物件，这可能现在是比较流行的。 是， 小的时候可能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太多的这种条件说你收集某一种类型， 咱不知道去哪儿收集。 嗯，你还好吧？你就说你的那个芭比有多少吧。是吧？ 对， 这个没法比的。 对对对， 时代在发展嘛，对吧？在进步， 在召唤。 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收集最多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不是某一种类的东西，而是某一些物品，比如说小人书。 嗯哼， 大家随便问一个同学都可以在床底下拿出来一抽屉一抽屉，就是一箱子一箱子的小人书。最多的往后可能就是比如说漫画书， 变形金刚 我们那个时候还好，像赵亮这个年纪变形金刚都是他的收藏。 对对对、 还有包括像 汽车模型， 对对对，车模这个就更厉害了。 对， 这后来太贵了。这得有经济实力了，是吧？ 确实不便宜。 有一些车模特别特别好， 确实不便宜 啊。经常我在4S店里看着看着，我就想跟拿走，不是，我就想买一个，太贵了， 买一个车模， 太贵了， 都买不起。 车模那么贵啊，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粉丝的力量是无穷的。 是 像机器猫这样的东西啊，我觉得它可能远远大于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现在的一些创意的产品。 是的， 已经这么多代人都热情不减， 包括日本的那些这个哆啦 A 梦的博物馆， 嗯， 到现在依然还是你要去提前预约去定你的时间段，然后才可以限流去进行参观。 啊、好，祝各位这个收藏越来越丰富啊！接下来咱们换一个地方来看看美国交通方面的一个信息。 嗯，美国呢，你恢复这个玻璃穹顶的观光列车。 嗯， 这也是他们在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的这样一个计算，打算今年下半年会在东北部两条景色宜人的线路上重新开放这样的玻璃穹顶列车， 嗯， 便于乘客来观光。 我们刚才听到重新开放，也就是说以前应该是有过的。 是的， 这种列车的名字非常非常简单，就叫大穹顶车。 大穹顶车， 这个车厢两侧和顶部呢都是安的玻璃，方便大家以开阔的视角来欣赏车外风光。 这至少得是180度观光。 嗯，我曾经就是有一回的经历，就那一回，就是在瑞士的时候看到那个观光列车，确实非常漂亮。 嗯、是 这个拍照啊，你无需说找一个特别特别这个好的角度去，你随时拿起来，它都可以拍到车外的情景。 但玻璃得勤擦啊，别太脏，到时候拍不着。应该还好 啊。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美国的这条大穹顶车第一条线路是位于新英格兰地区，定于8月11号到9月23号开放，它途经缅因州、布伦瑞克镇、还有波特兰市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这是缅因州首次出现玻璃穹顶列车。在列车上呢，大家可以欣赏到新英格兰地区非常著名的自然风光，看夏秋之交的层林变幻、波光潋滟， 太好看了。 嗯， 第二条线路就是国际线路了，始于美国东北部的纽约州首府阿尔巴尼，终点是加拿大的东南部魁北克省，这个、 蒙特利尔。 对，蒙特利尔。全程呢，票价$53，折合人民币359，感觉300多块钱你可以跨国，还坐的是观光列车，还挺值的。 嗯， 这条线路会从9月27号开始到11月2号限时来运营，沿途呢会穿过阿迪朗达克山和尚普兰湖。由于整条山脉都位于阿迪朗克山国家公园之内，所以乘客是可以领略到北美山地斑斓而壮美的深秋之景，因为那个季节正好也就是深秋。 它这个还是挺有设计的，第一条是8月份到9月份开，第二条是9月底到11月初。 做完第一条意犹未尽，是不是？ 刚刚好。 还有， 而且它这个9月底到11月初，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跟咱们这边赏红叶的这个时间啊， 正好 到后面是重合了， 对 吧？11月初的时候， 嗯， 那这个大穹顶车呢，我们刚才说了，它其实以前是有过的， 是 1955年啊， 就有了这样一个大穹顶车，它是布德公司制造，最先呢是由这个大北部铁路公司和芝加哥的一家铁路公司联合运营的，1971年转为美国这个全国铁路客运公司。 嗯， 那后来呢慢慢可能大家就看不到这些那样的列车了， 对，它速度应该会有一些限制，不会特别快， 观光嘛， 对对对。接下来依然是美国的事情，说到美国这位小伙子厉害了，他的交通工具全凭两条腿。 哎，刚才我看到这个趣闻的时候，我就想到上次咱们说有人为了开会不迟到干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对，划船啊，从河的这边划到河那边，那是在纽约吧，没记错啊。 对， 那这回这个美国小伙子瓦特啊，这个啊，这个上海话里面这个好像不 瓦特了 脑子问题，哎呦，不开玩笑，说这个小伙瓦特啊，他最近刚刚找到一份搬家公司的工作。 嗯哼， 上班第一天的前一天晚上啊，汽车坏了，他自己的代步工具坏了。 嗯哼， 为了不迟到呢，他就决定啊要步行去上班。 嗯哼， 你想他要开车去上班，那说明地方离得不近， 美国嘛，这个对， 一般来说都是 车轮上的国家， 穿城啊，什么跨州啊都有可能， 对 啊。但是我们说的没那么远啊，这个小伙子呢，他这一走啊，他走路去上班，一走就是20多公里，最后还好警察看见他了啊，拿警车把他送到上班地点了。 哎呀， 这个瓦特的这个敬业的精神呢，感动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他自己的老板，这老板就决定了啊，要送给这个年轻人一份礼物。 据说呢，这个瓦特住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霍姆伍德，叫 Homewood、而他上班第一天要去的地方呢，位于30多公里外的叫佩勒姆镇。那发现汽车坏了以后呢，为了上班不迟到，他就决定连夜走着上班。 对，这个补充的很好啊，就是他就是晚上啊，因为他知道他这车坏了，他第二天早上再走是不行了， 对， 他走不到的，所以他晚上直接就往单位走，从午夜开始走。凌晨4点的时候，警察发现路边的他了。那个时候他已经走了， 在休息，在补给。 对，他已经走了23公里，你试试23公里走下来，这个人成什么样了？警察开始看到他的时候，我估计啊是可疑，是吧？ 对对对， 你凌晨四点你干嘛呢？ 也许还西装革履的，有可能。 哎，不知道以为干什么事儿呢？盘问他的情况，然后呢，哎呦，一听他故事，哎呀，感动的热泪盈眶了啊！最后警察就带他，还先吃了早餐， 哎呀， 然后警车送他去了他们单位。这个瓦特啊，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搬家团队就是他们搬家公司嘛，其他人还没有到呢， 还头一份儿。 哎，这个搬家公司去的这个地方呢，是他们要搬家的这个顾客珍妮的家。这个珍妮这个顾客听了这个瓦特的事情以后非常感动，让他先休息一下。但是瓦特说啊，不行，我是来干活的。 我是来干活的，是来给你搬家的。 让我开始工作吧。哎呀，这所有的人都被他打动了。这件事情在社交网上让传播以后大量的转载，最后被瓦特的老板给知道了，就是搬家公司的老总啊，了解这件事情。 这个老板呢，亲自开车去见了自己的新员工，更决定 送礼物嘛，是吧？ 一个礼物，这份礼物就是他现在最需要的一台车。 就是你车坏了，我送你一台车。 嗯哼，而且不是车模哟，是真的可以开的哟，用来日常上班做代步工具。老板说了，太为瓦特感到骄傲了，很荣幸和他在一个团队。看到自己的新车，这瓦特激动地流下眼泪。是谁看到新车都会可能免费获得的新车 啊？对，是这样一个原因啊。 对对对， 美国的这个小镇上的警察局呢，也在他们的社交网站上发了一篇文章，说了啊，遇到这个年轻人真的很自豪，他确实影响了我们很多。我觉得影响最多的应该是各位老板嘛，是吧？像这个大雨天是不是该错峰就要错峰？ 我们横穿可都是20-30公里啊。 你说的对。我刚才看到23公里的时候，你知道我什么想法？一模一样。 对呀、 我从家开始到这儿23公里，我不骗你，量过。 是，我知道。 我要走路来上班。 在北京是很常见。 对。所以大家今天啊，是不是可以 辛苦了？ 扪心自问。 你们的行为，所有人都在准时上班，这些行为都感动了地球另外一端的其他人。 换位思考。该早下班，早下班。 好了，到了下午的1:43，我们的环球趣闻录还剩最后一条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啊，咱们要来看一看啊，这个 依然是激励的这个励志的故事。 刚才说23公里是步行，但是是在这个城市道路上，对不对？ 是。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法国的盲人教师，他呢用了7天时间横穿了世界上最大的岩沼——玻利维亚。你没听错，你没听错。 天哪，这个咱们的片花里面天天在说。 对，乌尤尼，这个不用介绍了吧？那个地方照片大家都见过了，拍的跟在一个水面上一样，对吧？ 天空之镜。 对，天空之镜。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法国的盲人教师叫阿尔巴尔泰西耶，他在法国南特啊，他是教盲童的一个就是盲人教师。他呢也并不是天生失明，在完全失去视力之前呢，他给自己还定过一个